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这个时候，在村长家的屋里，在灯光下，十几个大人和孩子围坐在杨长老跟前，静静地听着老人说的每一句话。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幸福安静的生活使大家忘却了战争的残酷与伤痛，也忘却了自己的梦想，是该醒一醒的时候了。大家认真地听着老人的话，把他们的思绪带到了许多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森林是和平充满希望的森林，这里一直向东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北面西面南面都是无穷无尽的森林。没有人知道这些地方通向哪里，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森林有多大。人们在这里一直靠辛勤的劳动建造美化着自己的家园，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时候人们的梦想就是希望，就是生活的勇气和动力。不论是身体强健的兽族，还是勤劳智慧的人族，每个人都怀揣着美好的梦想。于是人们把自己世世代代生活的森林叫做梦想森林。一时间，和平、友爱、梦想感染着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朵花。这种精神吸引了来自各个地方不同的、奇怪的、有趣的生物在这里居住下来。 那时候有勇有缘的守护者吗？ 孩子们听到这里抢着问道。对于他们来讲，对于原力的学习和了解是他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最为看重的事情。长老看着孩子们，眼里映出这一整天都未曾见过的慈爱目光。孩子们呐，我说过，每个人都是原力的拥有者，但那个时候啊，没有守护者，不是因为缺乏拥有自然之力的人，而是那个时候没有破坏者，没有黑暗势力，所以家园是不需要守护的。说到这儿，长老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那个时候啊，在不断的劳动中，有些人慢慢地发现 自己拥有了超自然的力量，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控制自然界的一些元素和现象，但大家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只是把它作为劳动的能力，用来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责任，因为没有国家，没有国王，只有人与人之间不断的帮助与幸福的生活。一直到了后来呀。 说到这儿，老人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大家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认真地听着老人说的每一句话。 哎呀，一直到后来，出现了黑暗森林的势力，他们拥有强大的能力者军队，他们的能力者能够更自由地使用原力，有的甚至在自己的气场里能够自由地使用自然之力。他们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来到这里，占领了这片美好幸福的森林，奴役着这里的人们。 可是人们为什么不反抗呢？兽族的小牛龙啸鼻子里呼呼地出着长气，气鼓鼓地说道， 长老不是说了吗，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懂得如何使用原力，你怎么不好好听啊？ 玄平笑着拍了拍龙啸的腰，要知道作为兽族的龙啸体型要远高于玄平，所以玄平只能拍到他的腰。大家听着他俩的对话逗乐了，气氛顿时稍微轻松了一下。 你这孩子分析的对。 杨长老看了一眼玄平，又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了起来，大家再一次陷入安静的聆听状态。 关键是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怎么使用自己的超能力去战斗，所以才会失败，但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没有失去希望，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团结起来赶走这些黑暗蚁族的侵略。当然了，最后的责任责无旁贷的落在那些能力者们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说到这儿，老人停了停，一边喝着水一边用眼睛扫过他今天留在这里的六个孩子。责任越大能力越大，听到这句话迎击心头突然一紧。 对了，奶奶就在今天早晨，就在我来村长家之前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奶奶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跟我说这句话？难道奶奶知道什么吗？ 刚想到这儿，思绪就被杨长老的话音打断了。 那个时候啊，黑暗势力统治了这片森林整整3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论是兽族、人族，还是其他种族，都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但那时候的人们，就是因为始终依靠劳动和对未来战胜恐惧的梦想生存了下来。 听到这儿，不仅是孩子们，连屋里所有的大人们都在认真听着，脸上的表情随着老人的话语不停地变化着，时而悲伤，时而沮丧，时而愤怒。对于他们来说，自己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没有一个人向他们讲述过这个话题，一直以来暗黑势力的存在都是个谜。 这些黑暗势力的坏人是从哪里来的？ 小昭和玄平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出了相同的问题，他俩互相对望了一眼，也顾不上像平日里出现了类似的默契一样击掌庆贺，而是迅速把目光投向正望向窗外远方的老人。 所有的人都怀揣着这个好奇的问题，因为村里这些长者也都是只言片语的听更老的一辈人说过。不过那些据说都是传说。如今看着老人笃定的眼神和凝重的语气，他们相信了，他们终于相信了大家传说的这段历史，这段屈辱的历史。黑暗势力里也分许多的种族啊。老人收回了跳向远方的目光，看着身边自己今天留下的这六个少年，接着说道：关于黑暗势力的来源，自古就是一个谜呀，一个我们许多有能力的高手都无法触及到的谜。他们从哪儿来，我们至今不知道，他们的王是谁，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太少了，只知道这些生物种族实力强大，至少我们见到的几乎都是能力者。 啊！ 大家一声惊呼，这一句话非同小可。大家都知道，在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能力者仅仅是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的出现几率，这样怎么抵抗黑暗势力的强大力量呢？我们的希望在哪儿呢？这一点嘛，也不要吃惊，因为作为黑暗势力作战军团的一员，应该都是有实力的人，这是很正常的。毕竟在后来，我们也发现和找到了我们当中有超能力的人，我们就开始了反击。那段历史实际上也是能力者们肩负重任的成长历史，大家正是满怀着希望和梦想，在黑暗中不断学习。那时的人族和兽族在私下里是非常团结的，他们用勇气和梦想支撑着自己的信念，终于有一天，他们等到了能够领导大家去战斗的大英雄黑尔，是他带着大家团结起来，把黑暗势力从这里暂时赶了出去。后来为了巩固我们人族和兽族的胜利，建立了我们今天的王国。因为人们都是在黑暗中不断依靠劳动、勇气和梦想走出来的，因此那个时候我们的王国就被叫做梦想王国，这就是它的来历啊。老人看着大家似乎意犹未尽，大家也听得聚精会神。之后又经历了几次大战，像几十年前的大战就是其中的一次。目前我们对黑暗势力的情况并不清楚，所以才会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拓荒者，他们为了我们能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需要用勇气和实力去征服更远的地方，同时一定要查清黑暗势力的来源之谜。说着话，老人的目光在几个少年脸上扫过，最后看了看正在低头沉思着的英杰。 什么是拓荒者？黑暗王国在哪里？ 那天我们看到那三条大蛇，他们是黑暗军团的人吗？ 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呢？ 你们的问题太多了，我今天都累了一天了。哼，要不是有个混小子总烦我，我现在还在休息呢，哪有这么多破事，想想就生气。哼， 老人说着不明不白的生起气来，站起来就往门外走。 哎，长老，长老，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回去休息了。哼，累了。 我们给您准备了房间，就在…… 我不去。 还没等小昭爸爸把话说完呢， 杨长老双手一背，径直朝外边走去。我呀，回我自个儿的地方去。 您别走啊！ 村长带了几个人追了出来，可刚出屋子，老人的身影就看不见了。 速度这么快，真是个世外高人啊！ 村长说着，回头看了看，几个孩子并没有跟出来，就带着身边的几个人继续往远处走了走，绕过一个小山包停了下来，看看四周没有其他人，村长小声对几个人说道：“ 都听明白了吗？”“ 您指的是什么？”“ 今天的情况说明了几点。第一呢，今天长老留下的孩子应该是原理种子选择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声张，自己知道就好。第二啊，对于所有的孩子，我们都应该加强培养，不要告诉大家原理种子选择的结果，让大家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拥有梦想和希望。第三，这几个被选出来的孩子需要名师的指点，要不然就太浪费了，辜负了一身的能力。这个也需要我们想想办法，看看给他们找个什么样的师傅。第四，这一点目前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孩子们现在没有能力自保，我们需要加派人手暗中保护，直到他们有一天能很好的保护自己。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春节期间声音工坊也去过年了，新的节目咱们现在开始。我是录音师早林，各位这年过得都不错吧？俗话说这没出正月可都是年啊，忙碌了一年了，好不容易咱们盼着这个节日。说实在的，春节要是想好好歇歇啊，那也几乎是不可能。您不得走走亲戚，礼尚往来一下，您不得约约朋友，把酒言欢，其乐融融一下，您不得带着孩子收收压岁钱，然后再加点再给人还个礼，不是？哎，说多了都是泪。虽说这礼多人不怪吧，您把人家当回事儿，人家可未必把你当回事儿啊。所以啊，啥事儿啊你也别太认真，还是听听我们周末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每期啊都有一个超级超级棒的广播剧，然后呢就是后边这万众参与万民同乐的声音体验与录制播出的节目，特别好。今天我们欢迎黄城根小学的刘盼小朋友给大家讲一个咱们老北京的一个地方。 大家好，我是黄城根小学二年级十五班的刘盼，今天给大家讲白塔的故事。妙音寺白塔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它是一座高大雄伟的白色石质喇嘛塔，人们习惯称它为白塔，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我家就住在白塔旁边，今天我给大家讲讲白塔的历史和故事。白塔是元朝时的皇帝忽必烈命令建造的，当时北京叫元大都，到现在白塔都有700多岁了。这个白塔是由尼泊尔的建筑师阿尼哥负责主持建筑建设，经过8年精心修建才建成，同时皇帝又命令以白塔为中心修建一座大寺院，名叫大圣寿万安寺，又名白塔寺。元朝末年天上打雷击中了白塔寺，引发了大火，烧毁了所有殿堂，只有白塔安然无事。后来到了明朝，明朝皇帝命令修好白塔，北京民众也向朝廷请示重新修建寺庙，建成后改名叫妙应寺。 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妙音寺。清朝后期，妙音寺逐步演变成北京城的著名庙会之一，逢年过节十分热闹，市民们都有八月八走白塔的生活习俗。妙音寺白塔是元大都保存至今的重要标志，这座白塔融合了中尼两国的建筑风格，是由中尼两国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凝聚而成的艺术精品，非常漂亮，也是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据说妙音寺白塔有个神奇之处，它无论在日光或月光下都没有影子，民间称无影白塔，塔无影。其实从科学角度讲，有光照的情况下完全无影是不可能的，塔无影可能是因为塔身高大且又呈圆锥形，加之周边都是狭窄的胡同，塔的影子往往隐没于胡同两侧墙壁的投影之中，所以无论在日光下还是月光下，无论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能看到白塔的完整影子。好了，白塔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参观这座很雄伟的白塔，来找找它的影子吧。 白塔寺啊，也叫妙音寺，您坐这七路公共汽车啊就到，穿过老西城区，一边是动物园，一边呢过了永定门，过了护城河，到五间楼。要说这路可不短，您要平时开车呀，没个一个钟头估计您走不下来。这老北京的文化呀博大精深，一方面啊是这北京城的年头长，另一方面呢这来北京城定居的名人呀可真不少。您比方说这白塔寺往西边一点啊，是这鲁迅先生的故居，鲁迅啊，周先生，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咱们每个人都读过先生的作品，那是真好。一面是横眉冷对，一面呢又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敢爱敢恨。我们平时啊多读点书，有时候能帮我们开阔一下眼界，看看前人面对问题是如何处理的，这大事办起来啊也绝不会糊涂。好了，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咱们啊下周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八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